對於口岸城市防控，梁萬年說要加強源頭管控，加強入境人流和進口冷鏈食品物品的風險防範。梁萬年說針對 Omicron 特點，一方面要快速果斷徹底地採取防控，另一方面要強化精準科學防控，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正常生產生活之間的關係。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正影響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8度，稍後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本週中後期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而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8%、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有幾陣驟雨，海有中浪，初時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 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嚟到2022年5月8日星期日，朝头早咧，时间嚟到6:09。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希望咧大家今日嘅心情咧都好似呢个节目嘅名字一样咁 beautiful 咧，咁就最好啦。母亲节的早上都要提一提大家，因为可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计划啦，准备外出，又或者准备跟自己最爱锡的家人啦、妈妈一起庆祝今天啦。咁所以都要留意翻今日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如果出街的话，最等要都是要带翻把遮啦，因为如果唔系淋咗雨可能就会有啲冻啦。室内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74%。注意埋嘅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水平嘅，都系一个相当之舒服同埋美丽嘅天空。今朝早咧我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好舒服嘅天气啦，唔热啦，凉凉地啦，所以如果咧中意散步或者晨运嘅朋友咧，這个天气咧应该就好适合你啦。电话号码18723888。若然你都有点唱的说话，又或者如果你有些心底话好想跟妈咪说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啦，18723888。 我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感觉，阴的天云好远，有些事正发生在我心里，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是什么在蔓延，从眼里到指尖太明显，如果把手给你，亲吻爱情会让你带我到哪里去。Love is everything 我哋送上嚟自梁静茹嘅《Love Is Everything》。有时咧，可能重新感受爱嘅感觉，只需要嚓一声就得噶啦。若然你身边都有你爱嘅人嘅话，都多啲话俾佢听啦。有时我们听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些人，我自己每一次听到这一首 Sally 叶倩文的《女人的弱点》，我就会想起小军老师，因为他的和音部分是小军老师有份演出的，所以当你挂着他的时候又可以听一下。 话1872388咧。若然你都有啲说话想同妈妈讲，或者有点唱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啊！呢一首嚟自翁善玉嘅信，好记得咧，细个嘅时候咧，我外婆经常都会讲一啲好励志嘅故事啦。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只要有住不败嘅信念，同埋相信自己，继续有毅力咁样向前行咧，总会有成功嘅一日嘅。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咧，女性系好犀利嘅，尤其是系做妈妈噶啦，都系好有信念，同埋好知道自己嘅方向要点样，先至可以教育到你哋嘅下一代。所以如果母亲节嘅时候咧，可以由自己嘅小朋友亲口同自己讲一句我爱你啦，同埋将自己知道妈妈嘅辛劳表达出嚟啦。我相信作为妈妈嘅咧，一定会特别特别开心嘅。1872388，今朝早咧 ，Barbie 林慧继续喺呢度等你嘅电话，希望可以咧同你分享一个个好窝心同埋好感动嘅唔同嘅作品，同埋听下你哋对妈妈嘅心声啊。 但我感觉热到发紫，无 凌晨等你，转一面起，想起我，但梦醒眼时，飞山也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情人节约会反一时，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摆得更冷艳，要佢爱情凭毅力行之。无论你住所里不止只眼，还是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言会加深意，分分钟接近你 IG， 幻想相见一次。只会怯，但我未有变。好想见你 ，WiFi 冇网络，你是爱情凭念力连结。无论你住所里不是只眼，无视你爱我知。谈地说天一一手指温馨提示，每次见会加深意。 Jace 嘅歌曲，歌曲名字叫做 Long D。陈可颖呢只歌咧，都话俾大家听，其实就算距离有几远都唔紧要嘅，最紧要咧就系心连心喺一齐。就算你同妈妈可能咧唔系喺同一个地方居住，亦都冇问题，都可以 close， 可以大家都好 close 嘅。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苏菲，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想像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 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今日举行，投票时间由朝早9点到11点半。政府在湾仔会展设立了一个主投票站给选委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说，有4名选委预约到竹篙湾检疫隔离投票站投票。上届选举用了一个几钟点票，今届增加1倍点票人手，希望可以好快和顺畅完成点票。当局为选委会五大界别的大约1460名选委划分了不同的建议投票时段，投票结束后工作人员会进行点票。选举主任之后会宣布选举结果，并在同日刊宪。今次選舉只有李家超1名候選人，他需要取得超過750張有效支持票才能夠當選。當選人由中央任命，在7月1日宣誓後成為下任行政長官。港區人大代表本身是選委的立法會議員陳萬琪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稳控疫情，争取尽快同内地通关。另一名选委、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就建议，新政府上任后尽快修补社会撕裂，又期望在处理人口老化同贫穷问题上有突破的思维。內地防疫專家強調，動態清零目標之一是盡可能避免全域靜態管理。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強調，疫情早期傳播鏈清晰、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沒必要採取全域靜態管理。社區一線工作人員是社區防控主力，要做好一线人员工作和生活保障。对于口岸城市防控，梁万年说要加强源头管控，加强入境人流及进口冷链食品物品的风险防范。梁万年说，针对 Omicron 特点，一方面要快速果断彻底地采取防控，另一方面要强化精准科学防控，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常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菲律宾在星期一举行大选，国家警察负责人达努说，为确保平安，今明两日实施禁酒令。达努指出，根据菲律宾选举委员会的决议，全国和地方选举前一日和投票日禁止销售、提供、购买或携带酒精饮品。违反规定可能面临不少于1年但不超过6年监禁，不得缓刑。他又促请国家警察保持非政治性，平等对待所有候选人。按规定，投票前一日，任何候选人或支持者不得进行竞选活动。另外，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韦尔吉雷说，卫生部在投票日将会在投票区内设立疫苗接种站以及卫生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咩都唔使讲，香港人梗要支持香港嘅运动员。

个来自吕爵安的 Elevator。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希望今日咧假日可以完美嘅同时，都要睇一睇室外录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系74%。睇咁温度咧，应该系相当之舒服嘅天气啊！咁啊，对于香港嘅朋友嚟讲咧，呢一种凉凉地嘅天气咧，应该都系几舒适嘅。咁啊，听下呢一个电话咯，陈女士嗰边又点咧？早晨，陈女士。 哎，早晨啊，林小姐你好。 早晨，你叫我林慧啦，唔好咁客气啦，叫我林小姐。 要你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哇，系，我要讲几句先。 嗰阵时我打过嚟俾你噶。 系啊，你上次系讲乜嘢噶？ 上次讲咩我都唔记得讲咩嘅。应该我上次讲，我添咗个女孙，系咪应该？应该我记得旧年系一月嗰阵时啊。 吓。咁而家个女孙又再大个咗啲噶咯，咁 系啊系啊，因为今日系香港嘅母亲节啊嘛， 系啊系啊，你哋就嚟到啦，系咪？因为你迟啲噶嘛，慢过香港。 我哋三月过咗啦，我哋英国。 哦，即系你哋嗰边嘅英国嘅母亲节 过咗噶啦，同埋咧，因为我而家做一个母亲大人啊嘛，成90岁啦。 吓、啊，佢系喺香港定系还是都系同你一样喺英国嗰边啊？ 在英国啊， 咁都好喎，可以有个照应 喎。带佢翻去啦。 哦，平时系咪都会翻嚟香港行下咧？间唔中。 系啊，系啊，我都嗰边喺呢边住咗超过50年噶啦。唔系呢个疫情咧，我哋通常咧每一年都会翻去行下嘅。 有时好得意嘅，可能隔多几年冇翻嚟咧，又会再觉得个变化大啲嘅，即系通常都系咁噶嘛。一年翻嚟一次嘅时候咧，都觉得有少少改变嘅，但系未必讲得出嗰个改变喺边度。但系咧，如果你又再隔多几年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哇，好似咧啲铁路又唔同咗啦，啲景点又唔同咗啦，平时可能翻开嚟咧，去开食饭嘅地方又唔同咗啦，买嘢嘅铺头又唔同咗啦，所以就每一次都见证咗，又未必系陌生嘅，可能系一啲新鲜感咧。系啊， 系啊， 好嗰方面谂，我哋有时就系咁样。 今日母亲节咁样咧，我就想点俾我香港嘅好朋友阿平姐听。 系， 我唔知佢有冇咁早起身听收音机。通常佢都会听嘅，因为咧佢今年三月嗰阵时都系佢阿妈妈走咗。 所以就想同佢讲，即系希望佢都可以记住妈妈嘅好啦。有时 可系啦，系啦，系啦。我唔知佢会唔会开个收音机嚟听，不过佢都会好早起身嘅。 系啊，系啊。其实除咗话点俾你嘅朋友之外咧，都系嘅。我觉得，我哋好多时咧承传住上一代教我哋嘅好多做人嘅道理啦，同埋可能咧令到我哋之后行每一日嘅路咧都会更加坚强。而呢一种精神咧，就正正系，就算佢系同我哋相隔几远都好咧，我哋都会喺我哋人生里面嘅每一日咧，可以履行到同埋实践到呢一样嘢，呢个先至系最重要咯。 系啊，你好识讲嘢。 唔系啊，唔系啊，我都系讲我谂嘅嘢啫。其实， 哎呀，你讲啲嘢咧，好好啱听啊！ 多谢你啊，陈女士。咁我都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啦。喺英国嗰边系咪都凉啊？你哋嗰边系咪唔够10度啊？应该。 我哋呢边，我哋呢边琴日咧仲好似有冻冻地。晚上嗰阵时得7-8度。 系咯系咯。 今年天气麻麻地嘅咋。 香港热咧就英国冻噶啦，所以咧就要保重身体啦。着暖啲、 啊，多谢大家都一样。 系啦，亦都希望你送祝福嘅同时，可以令到你自己更加温暖啦。因为祝福人嘅时候咧，自己系最开心嘅。 系啊，喂，你都系母亲嚟噶，我祝福你，我送祝福 喎。好啊，咁我就将你送俾我呢份祝福咧，送晒俾分享俾咧今朝早听住香港电台嘅朋友啦。希望所有妈妈咧都可以母亲节快乐，同埋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爱我个女噶。 阿林小姐， 系 可唔可以同我播首歌啊？ 可以啊，你想听乜嘢啊？ 我想听阿李宝莹嗰首咧，诶，仲亲唔系诶， 詞舞眾啊，係咪應該有冇呢首歌咧？ 嗱，我要幫你揾下喎，不如咁啦，我播一隻咧都好 sweet 嘅歌啦，好唔好啊？咁然後我哋一齊感受下嗰種 sweet 嘅氣氛啦。然後如果我再揾到嗰隻歌，我再補翻俾你，得唔得先？ OK， 好唔好啊？多谢晒你电话陈女士。 OK， 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你，拜拜。我远在英国咁样打电话翻嚟香港啊，即系隔住条电话线都感受到嗰种温度。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 系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啊？ 我系黄小姐。 黄小姐，早晨。 系啊，早晨啊。 嗯， 林慧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第一次点唱。 啊，有啊，好荣幸啊，可以即系第一次就同你拨通咗呢个电话。 系啊，多谢晒啊。 嗯， 系啊，我想点首《新的爱》俾我妈好听。 系，嗯嗯， 系啊， 就系好似只歌个歌名咁啦，《真的爱你》啦，系咪咧？ 冇错，系啊，亦都代表我哋六兄弟姊妹送俾我妈咪咧。 哦，哇，六兄弟姊妹，咁你妈咪好叻哦。 系，因为我妈咪咧，其实咧只眼睇睇得麻麻地啊，所以成日都听收音机嘅。 系，所以就会靠声音去接收资讯啦。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系啊， 系咯，希望佢都可以啦，即系今朝早听到你送俾佢嘅呢一首歌啦，然之后咧就可以感受到你哋六兄弟姊妹送俾佢嘅爱。 冇错，冇 错。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亦都希望你哋个个都开心啦。 系啊，祝福所有妈咪咧都母亲节快乐啦。 嗯，好，大家咁话。 好啦， 好啦， 拜拜。 多谢你，拜拜。好啦，我哋又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喂，你好， 系李生，早晨， 你好啊，林小姐， 你好啊， 身体健康，吓，今日母亲节，我祝各位母亲个个都身体健康啦， 嗯， 香港嘅疫情少一个啦， 嗯， 咁咧就好开心啊，今日母亲节，咁我同我个女祝我太太母亲节快乐啦， 系，哇，好 sweet 啊你， 系啊，多谢，仲有最大嘅开心就系过两日我太太生日啊， 哇，真系点解可以咁好噶？真系、你呢个丈夫实在做得太贴心啦！ 系啊，所以我专登打电话嚟俾啲惊喜佢， 系 同埋多谢晒你帮我手。 系唔好客气，我好荣幸就真，因为可以哇帮到你氹到个太太好开心啊！我谂佢听到嗰一刻笑得好开心啊！ 我林小姐，我有一个理念嘅，你要各家庭和谐啊，咩一定要。各家庭大家要互相记挂、互相迁就先至可以和谐噶嘛。 啱啊，系啊，真系噶嗬，要沟通咯，有啲咩要讲出嚟咯，同埋大家可以慢慢倾啦、商量啦、慢慢去睇下对方嘅角度系点啦。其实冇嘢倾唔掂嘅，我觉得嗬，系咪啊？ 系啊，唔系啊，林先生，如果你重视个屋企，你自己褪后一步。个太太自然会感到，个女会自然感觉到你褪后一步噶啦，大家个空间咪多咗，佢自然会褪后一步噶啦。 嗯，同埋你都好贴心、你做丈夫咁识谂嘅时候，其实女女都系一种无疑嘅身教啦，即系睇到啊，爹哋系一个好好嘅榜样啦，又会迁就妈咪啦，又会愿意同妈咪沟通啦，咁变咗女女咧又会好识得，即系将来又会尊重翻你哋啦，同埋又识得点样去同人沟通。 系啊，林小姐，我认同你呢个说话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你教除咗口。同埋教，因为借身教系最重要嘅。 系，我认同。 系啊，thank you， 多谢。 系啊，咁我希望你哋一家人都开心幸福啦，系咯。 多谢晒，多谢。 哎呀，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哇，真系 sweet 到不得之了啊！真系又要祝太太生日啦，又要教埋个女祝埋妈咪母亲节啦。好啦，我哋把握时间继续听电话啦。早晨，李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啊。 系啊，点啊，李女士。 你好。 系，叫我林伟都好客气啊，个个都。 是一句啫，就系专注一句啫。 你叫我喂都得噶，我屋企人都系咁叫我噶。 好啊，亲密啲就好。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阿慧小姐啦。 系啊，真系好客气。好，咁啊，点解打电话嚟啊？今朝早。 今日系母亲节。 嗯。 咁样咧，就系我祝全世界、全球嘅母亲啊，妈妈，伟大嘅妈妈，母亲节快乐。 嗯。 最紧要都嗰句啦，身体健康啦，大家最紧要啦。 系啊，我哋个个都希望个疫情可以快啲走嗬。 系啊系啊，因为呢几年嘅疫情好困扰大家啲母亲、爸爸个都系啦吓，所有吓，大小朋友都系。 系啊，尤其是妈妈嗰个责任感好强嘅，即 系好辛苦。就算小朋友吓， 系啊，即系啲小朋友几细又好，或者长大咗都好咧，做妈妈都系会好挂心噶。啊，出街记得戴个口罩啊，又唔好去咁多人嘅地方啊，翻工嘅时候又要自己注意啲啊，小心啲啊咁，所以就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嘅爱啊！平时都系咁样嗬， 出手亦噶好多，即系好多点讲咧，即系嗰种关心同埋一种担心啊吓。 嗯，系啊，系啊， 每个母亲啊，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种多一份噶，点讲咧，即系个 个爱心系重要， 真系 冇办法。 我都好认同。 我恭祝你妈妈今日身体健康，你啊母亲节快乐。 多谢多谢，我都希望啦，将嗰啲祝福咧就分晒俾所有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啦，咁就可以个个都健康，同埋个个都幸福快乐啦。 今日香港最开心就可以百人一台食饭啦， 可以聚一聚啦。 系喺度慢慢减到，虽然唔系好快清零，不如大家可以放宽个个疫情嘅所有所做嘅开心嘅嘢，啲运动啊，嗰、那个出去唔需要戴口罩，即系运动啲啦吓，暂时咧吓，我希望大家全球咧，希望全球各个人都系过翻正常嘅生活啦，最紧要系 啱啊！我都系咁谂啊，我都希望我将我嘅愿望可以集合出去，大家集气咁就最好啦。 大家我哋今日一来又系佛诞啦，今日、我希望借佛诞做咧祝福全个个球真系我哋祈福啊，所有吓咩宗教都好啦， 吓、都系一种祝福啦，嗬， 系啦，都系喺心中祝福大家啦。虽然我哋帮唔到大家，都系大家祝福咧，希望最紧要吓。 系啦，有时都系一啲信念嚟嘅，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好似疫情咁样啦，大家都如果可以坚守住嗰啲防疫同埋抗疫嘅原则嘅话咧，我相信总会有清零嘅一日嘅。 会嘅会嘅，大家努力可以一定有噶吓。 系啊，所以我哋一齐努力咯。 好，大家一齐努力。 好啦，多谢晒， 加油。 好啦， 我希望你帮我俾一首咧，陈百强一首《念亲恩》，可唔可以啊？ 哦，好啊，嗱，如果我今个钟头播唔晒咧，我七点钟之后再播得唔得先？ 得冇问题，冇问题，多谢你，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祝你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好多谢晒， 你同事又系你啲同事各都系啦吓，唔该晒。 好，听者有份，拜拜。 OK， 拜拜，多谢多谢。 真系好，其实咧接听电话嘅时候咧，系一种好幸福嘅感觉，因为个个都可以一齐上嚟分享祝福啦，亦都希望咧今朝早咧可以透过我哋香港电台嘅大气电波咧，将呢啲快乐嘅氛围啦，同埋大家咧听到祝福说话或者自己去送祝福嘅嗰一种满足感咧，分享。俾大家，咁大家可以啦，喺呢个凉凉地24度嘅气温啦，都会觉得个心咧一阵阵温暖喺度吓。好啦，我哋把握时间继续听电话咯。早晨，郑先生，早晨，系啊， 系我姓郑嘅，嚟紧星期五13号咧，就系我71岁嘅旧历4月13嘅生日。 系 咁样咧，我喺呢度咧，今日咧母亲节咧，我要点俾我妈妈98岁。 嗯，哇，好叻喎，98岁。 系啊，自己一个人住啊，好叻啊。 哦，咁真系好叻啊。 自己照顾自己。 嗯。 咁样咧，亦都要多谢我太太咧。 系。 佢喺呢半年嘅时间咧，好悉心咁照顾我，因为我系中风嗰、那个嗰个咧，我之前打过。 哦，记得啊，你有冇好啲啊？咁我有一排都冇听到你把声咯，我都谂起啊，唔知你点样咧。 慢啲咧，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唔可以翻去做物理治疗， 因为 自己喺屋企慢慢做，咁就冇咁好嘅，因为有治疗师照顾你咧，你就做得快啲咁。 系啊系啊。 咁啊，而家佢因为唔去得咧，咁所以而家都可以翻去啦，咁慢慢。全部慢啲咯，慢慢嚟啊！ 唔好心急，真系唔好心急。同埋咧，真系嘅，我听到你把声咧，嗰个状态啦，同埋精神咧，系比上一次好嘅。所以可能咧，系一啲微小嘅进步，你自己未必察觉啦。但系你都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因为我相信咧，如果我都听得出个进步嘅时候咧，你其实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进步，慢慢向前嘅。同埋， 因为我太太好心机咁样照顾我啦，咁就多谢佢啦。 系啊，身体都需要时间慢慢去恢复同埋调节嘅，所以千祈唔好心急。 基本个人咧就好正常嘅， 咁就好啦。 佢嘅手脚就协调慢啲咯， 希 望慢慢俾心机努力啲啦。 一定得嘅， 虽然系痛，但系都要做嘅。 嗯，好勇敢啊，同埋都唔容易嘅，知道亦都知道太太亦都好啦，即、就、系、是、陪住你啦。我谂嗰个精神嗰个力量系好大嘅，即系同你一齐行呢一段路嘅时候。 嗯嗯， 系啦。 太太辛苦啊，除咗照顾我之外，仲照顾两个。细孙啊！ 哇！但你好 sweet， 好幸福喎、啊，有两个细孙、 啊。系啊， 帮你多啲动力系咪啊？ 3岁，一个7岁啦。 哦，系啦，7岁就懂事啲啦。 好怒气啦，屋企就。 你客气啫，应该唔系好怒气，应该好热闹啊， 系啊， 系咯， 日日都喊唔停啊。 系啊，都真系嘅，慢慢嚟啦，唔好心急嘅。我觉得身体嘅状况，我哋可能未必。自己好掌握得到，因为医疗嘅嘢可能真系要问翻啲专业嘅人士嘅意见啦，睇下医生嘅安排啦。 因为我有 身边我有嗰啲亲戚朋友咁样咁关心我，好多谢佢哋啦。 系、 祝福佢哋。 系啊， 多谢你啊。 好啦，唔好客气，多谢晒你电话。好多时咧，我哋喺患难嘅时候咧，就会见到真情。所以纵使如果你呢一刻咧真系遇到一啲自己觉得可能唔系咁如意嘅事情咧，我都希望你可以用一个好积极乐观嘅态度去面对啦。因为当你事情过咗之后，睇翻转头咧，就觉得啊，其实咧都系好笑嘅事情嚟嘅啫。但如果你呢一刻咧选择咗用一个好积极嘅态度去面对，起码你将来谂翻嘅时候咧，唔会有后悔嘅余地啦。亦都希望当你真系尽力去尝试过之后咧，将来睇翻转头，觉得自己赚咗，同埋好叻啊！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的夜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报尽真恩，我以 妈妈咧成全俾我哋嘅咧，一定系有好多好乐观同埋好正面嘅价值嘅，所以希望呢啲价值咧可以陪伴住我哋人生里边嘅每一日都有用，继续向前行啦。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同投票日禁止销售、提供、购买或携带酒精饮品。

首新歌之前呢， Alan 在社交平台上面叫樂迷估下他用了哪位超级英雄作为歌名以及题材，而答案呢就是飞鸟侠，内容是他由 Mr. 到现在的起跌心声。Alan 自己作曲，填词有梁柏坚，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舒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煲之伦《飞鸟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凭精湛演技、充满魅力的歌声，在日本乐坛和艺能界屹立不倒，木村拓哉。配上乐器，属于演奏界的超新星木村心美。 達成感がある反面、やっぱり。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泉号，木村家族华丽音乐半小时。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11分，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Selamat hari ibu buat Yanli Hong Kong。 啊，是的，因为印尼的母亲节就跟香港即现在这个西方的节日有少少不同啦，但是呢都有很多格格都会觉得，不如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就跟妈妈说一下母亲节快乐，还有都顺便打个电话回去，尤其是今天星期日都可能放假，可以有一个空间打下电话回去，诶，睇下你哋点啊喺嗰边咁样。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咧都可以同屋企做妈妈嗰啲雇主啊、婆婆啊嗰啲咧，全部咧吓拥抱拥抱就系、是。Selamat hari ibu， 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 哦，都系噶。其实咧，姐姐咧喺屋企嘅时候咧，我觉得同一啲可能真系独居嘅长者啦，特别系如果真系婆婆咧，嗰个关系系好 close 嘅。好多时都会真系婆婆当佢系女咁样啦，或者如果个年纪嘅差距可以再拉阔啲咧，就会变咗系孙女咁样啦，咁所以咧，好似一个啊，我对你咁好嘅，日日都朝见口晚见面嘅孙女咁样咧，同我讲母亲节快乐啊，或者系即系一个拥抱啊咁样咧，其实真系好窝心啊，我觉得呢一种嘅语言 系啊，咁就大家都系会。即係 appreciate 大家喺度咧，唔係淨係真係打工咁簡單咯，即係唔係打工咁簡單，我都覺得係。 係咪啊？ 因為照顧到日日咁樣，同埋咁長時間一齊咧，唔係打工咁簡單。 真係，我都覺得如果特別係真係，我覺得家用呢一份工啦，因為你就唔同，好似有啲職業咧，就係要出咗去個屋企，即係完全離開咗自己居住嘅地方咧，去一個地點嗰度上班咧。咁固之然，所有工作都係要有個使命啦，同埋自己要有 passion 啦。咁但係。即係家用呢樣嘢咧，我就覺得真係你係好與生俱來嘅，你嗰個精神要，你一擘大眼就已經係翻緊工嘅嗰個模式啦嘛，所以就會變相咧，可能就多咗好多咧係自己個人嘅情感啦，即係對於個僱主嘅屋企有一個情意結啦，啊呢、這個都係我喺香港嘅家咁樣，咁所以做嘢嘅時候咧就會特別得心應手啦，同埋咧亦都會幫助你咧更加可以快去掌握到僱主中意嘅嘢啦，中意食乜嘢啊，或者有啲乜嘢係要戒口啊，佢嘅生活習慣有啲咩嘅細節我哋要注意啊，咁其实可能就真系会了解得快啲咯。 系啊，同埋有啲价格，有时你听佢哋讲嘢咧，佢哋去嗰度话自己个雇主啦，即系卖自己女个卖自己啦，都会话系我个阿妈 啊，好 sweet 啊，咁样就 同埋如果话系自己照顾嗰小朋友咧，都话我个仔、我个女、我个婆婆咁样嘅，咁就。是啊，是家人啦已经。 其实是的，因为尤其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呢，印尼姐姐如果称呼雇主屋企的那些称呼呢，嗱我知道他们呢在印尼上堂的时候呢有教的。先生、太太、小姐这样啦。或者可能如果屋企多过一个先生呢，即多过一个男士的话呢，就可能会嗌埋个姓啦，或者可能会嗌名啦。但呢我都发现香港好多雇主呢是都几喜欢叫姐姐，不如你叫我们个名啦。或者你跟佢叫啦，哥哥細佬你就照叫哥哥細佬啦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都幾似係真係一家人嗰種嘅稱呼同埋關係嘅。咁呢個聯繫已經會強啲嘅。 嗯，所以真係今日咧，格格。 即係 take 個 chance， 按住個心巴蛋，同屋企人講 Selamat Hari Ibu 冇錯㗎啦。係 啊 係 啊，同埋如果咧即係平時可能唔係幾好意思啊，怕怕醜醜咧，唔係幾好意思同僱主講咧，其實我覺得你對我好好㗎，或者咧真係好想同你講話，我同你住埋一齊，我都當你阿媽咁樣。嗱，如果年紀好近咧，就冇咁樣講。咁但係如果咧真係好似婆婆啊，或者係真係個年紀即係OK 嘅，做兩姊妹又得嘅，或者真係做到媽咪嘅年紀咧，不妨都可以係用呢啲好真誠嘅説話去同佢講啦。咁僱主都會感受到咧嗰種愛喺度嘅。 Semalam aku bermimpi bertemu dengan dirinya, ingin rasaku mengulang hangatnya cinta tadi malam. Sudah tahukah dia tentang diriku yang tak mungkin mencinta di saat tak tepat lagi, yang kuragukan dia akan bertahan bila tahu diriku yang tak mungkin memiliki. Oh begini rasanya, tak boleh lagi jatuh cinta. Namun mengapa dirinya seolah memberi harapan. Sudah tahukah dia tentang diriku yang tak mungkin mencinta di saat tak tepat lagi, yang kuragukan dia akan bertahan bila tahu diriku yang tak mungkin memiliki. Jujur saja aku tak pernah rela melepas cintanya. Bagaimana meyakinkan teman-teman untuk berhenti merokok ya? Sudah berulang kali aku bilang bahwa merokok bisa menyebabkan kanker dan penyakit kronis seperti kanker paru, masalah sistem pernapasan, penyakit jantung, stroke, dan lain-lain. Selain efek jangka panjang ini, bilang ke mereka bahwa dalam jangka pendek merokok bisa membuat napas tersengkal, batuk, banyak dahak, gigi menjadi kuning, dan bau mulut. Terus, perempuan yang merokok bisa mengalami menopause lebih awal, mens tidak teratur dan kram waktu mens, mempercepat penuaan kulit, menodai gigi dan kuku, membuat proses penuaan menjadi cepat. Menjadi tua lebih cepat. Semua perempuan pasti tidak mau. Laki-laki yang merokok juga sudah ku beritahu bahwa bisa mengakibatkan masalah ereksi. Tapi ada teman yang bilang kalau merokok menolong untuk meringankan stres. Bagaimana cara menjawabnya? Itu hanya ilusi. Waktu orang yang ketagihan nikotin tidak mendapat dosis teratur nikotin, mereka bisa lebih gelisah dan mudah marah. Waktu mereka merokok lagi, perasaan tidak enak ini akan hilang sementara. Makanya mereka merasa merokok menolong untuk meningkatkan mood mereka. Oh begitu? Merokok tidak ada untungnya dan berbahaya untuk perokok, teman-teman dan keluarga mereka. Juga mempengaruhi emosi, penampilan, dan kehidupan sosial. Lebih baik berhenti ya, lebih cepat, lebih baik. Untuk informasi tambahan mengenai berhenti merokok, konsultasi dengan profesional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21分，继续收听的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这个时候我们听一听思培的《私家星期天》。 思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的 Janica。 我知道你的兴趣是表演和五人制足球，这两样的兴趣你都是在印尼的时候已经开始的了，好想知道来到香港之后还有没有继续呢？ Hello， selamat pagi semuanya， saya Janica dari Indonesia。 Semenjak saya ke Hong Kong， saya bersyukur banget karena waktu itu belum memuncak COVID-nya di Hong Kong， jadi saya boleh kesempatan untuk bermain futsal。 Dan ternyataSebelum saya mengenal banyak, lebih banyak orang lagi gitu. Karena menurut saya salah satunya adalah melakukan aktivitas olahraga ini nih. Dimana saya tuh bisa ketemu lebih banyak orang, mengenal lebih banyak orang. Jadi saya benar-benar bisa mengenal lebih banyak kakak kelas juga. Yang dimana saya bisa minta tolong, minta bantuan. Kalau saya bingung ini, bingung itu, belanja supermarket, belanja groceries di mana. Saya jadi ada kakak kelas dimana saya bisa minta tolong, bisa bertanya tuh. Dan menurut saya itu salah satu benefit banget buat saya sebagai pendatang baru gitu di kota yang baru. Dan dimana saya nggak punya... 佢話有啊，其實佢好感恩。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咧，疫情仲未係去到頂峰，咁所以佢有機會咧可以玩到五人制足球。嗰陣時佢都未意識到，其實喺香港玩運動有一個好好嘅好處。佢話因為作為新人，佢冇辦法即刻有好多朋友，都係要慢慢嚟。相對起其他一年級嘅同學仔，佢話咧喺體育運動裏面啦，令到佢識到更加多嘅朋友，亦都認識到唔同嘅人，而且佢仲有学长。如果佢对于某一啲事情唔系好清楚嘅话，例如系喺边度超市场、喺边度买餸等等呢啲嘢，佢都可以向佢哋求助。所以佢觉得运动对于一个啱啱嚟到呢一个新地方嘅新人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感觉到咧，你嚟咗呢段时间咧，都好多嘢需要适应。好想知啊，咁你嚟到香港之后第一样学嘅系咩咧 ？Pelajaran pertama yang harus saya belajarin adalah...menurut saya baca peta MTR, ya MTR map, reading MTR map. Jadi menurut saya itu satu pelajaran yang baru buat saya, karena seperti saya udah sebut di awal tadi, di Indonesia saya jarang banget naik yang namanya public transport, dan saya juga nggak biasa namanya harus memahami arah jalan, karena semuanya serba ikut-ikut yang menyetir aja gitu, ikut supirnya aja yang menyetir. Jadi saya cuma duduk tenang-tenang di belakang, jadi kemanapun saya mungkin cuma tidur di mobil. Jadi sampai tujuan melek bangun gitu dari tidur terus udah gitu kan menjalankan aktivitas, dan saya nggak terlalu merhatiin yang namanya jalan. Dan mungkin merhatiin kalau misalnya saya yang harus nyetir pun itu saya bakal lihat Google Maps aja, jadi saya benar-benar nggak terlalu memahami jalan. Tapi semenjak di Hong Kong saya harus belajar membaca yang namanya MTR Map, dimana itu merupakan hal yang penting karena di sini semuanya aktivitas pakai naik MTR gitu kan, jadi kita harus ngerti ini mau ke arah Shenzhen atau mau ke arah Central, itu benar-benar harus dibedain ya, dan saya harus belajar membacanya. Dan menurut saya ya itu pengalaman yang lumayan berbeda banget gitu dari saya di Indonesia. Janica 话第一样嘢就系要学习点样睇地铁嘅地图啦。佢话因为喺香港，佢要去大部分嘅地方，去大部分嘅活动都系需要用到地铁，所以佢必须要去理解，例如系如果系去荃湾或者系中环，佢究竟要搭边条线，系边一个方向咧，佢都要知道。佢话对于佢嚟讲，同佢喺印尼嗰阵时成日都系搭私家车相比，呢一个系一种完全唔同嘅体验。冇错啊，我都认同，去一个新嘅地方，第一时间梗系要知道点样搭车啦。嗱，咁我想知喺交通工具上面有冇发生过一啲哈碌或者令你觉得印象好深刻嘅事情咧？ saya sempat sekali udah last minute banget saya ganti line gitu kan di Mongkok kalau nggak salah dari Kuala Lumpur mau ke Singkawang kan, saya kayaknya lupa gitu tapi udah last minute dan kayak di seberang itu kereta juga udah buka pintunya, jadi saya kayak lupa harus ganti line. Terus udah last minute banget, saya tiba-tiba keinget, oh ini saya harus ganti line. Terus saya benar-benar lari ke seberang dan untungnya pintunya benar-benar sebelum ketutup saya udah berhasil masuk. Jadi saya lumayan aman di situ, nggak sampai salah line ke kota lain. Dan iya menurut saya itu pengalaman pribadi saya banget sih, kayak bisa belajar baca peta MTR gitu. Yeah. Janica 话有一次都几惊险嘅经历噶，有一次咧佢系由九龙塘去尖沙咀，咁其实要喺旺角度转线噶嘛，咁佢唔记得咗，直至最后一刻佢突然间醒起自己要转线，跟住佢就即刻冲过对面，好彩嗰阵时道门系未闩嘅，佢真系入到去，而最好彩嘅系佢冇去错方向。唔记得转线，我相信好多人都试过，而去到最后一刻跑过对面，好多人都试过。不过都提翻，记住要注意安全，同埋跑入去之前，记住睇清楚系咪你要去嘅方向。如果唔系，过咗一个站又要打翻转头，咁就仲嘥时间啦。今集多谢晒 Janica 嘅分享，希望你会喜欢喺香港嘅生活啦。多谢晒 Janica，Thank you。 Are you ready?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选举今日举行，投票时间朝早九点开始。考虑到防疫需要，当局将投票时间延长半个钟头，去到十一点半结束。朝早会展外有大批的传媒轮候登记入场，湾仔一带加强保安，不时有警员巡逻，有警车戒备，又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和改道措施。合资格的1460几名选委将会按界别在建议投票时间到湾仔会展的主投票站投票，另有四名选委预约到竹篙湾检疫隔离投票站投票。投票结束之后，票站人员会将票箱运往会展三楼展厅的台上点票，到时会有六组人员同时点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话：上届选举用一个几钟头点票，今届增加一倍的点票人手，希望可以好快同畅顺完成点票工作。今次选举只有李家超一名的候选人，他需要取得超过750张有效的支持票才可以当选。当选人由中央任命，在7月1日宣誓之后成为下任行政长官。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旧址，凭吊在1999年使馆被炸中牺牲的三名烈士。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临时代办田一树和塞尔维亚政府官员一起到使馆的旧址前的纪念碑敬献花圈并默哀。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在入面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甫和朱荣，同时炸伤几十人，使馆的馆舍严重损毁。菲律宾在星期一举行大选，国家警察负责人达努表示，为确保平安，今明两日实施禁酒令。达努说，根据菲律宾选举委员会的决议，全国同地方选举前一日和投票日禁止销售、提供、购买或者携带酒精饮品，违反规定可能面临不少于一年但是不超过六年的监禁，不得缓刑。他又促请国家警察保持非政治性，平等对待所有的候选人。按规定，投票前一日任何候选人或者支持者不得进行竞选活动。另外，菲律宾卫生部副部长韦尔吉雷说，卫生部在投票站在投票日将会在投票区内设立疫苗接种站和卫生站。俄罗斯国防部说，从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内疏散平民的人道主义行动结束。行动三日前开始，整个行动有51人，包括18名男子、22名妇女和11名儿童获救。俄罗斯国防部强调，每个被救的平民都得到安全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并在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代表陪同下前往他们选择的临时住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嘅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了智慧手錶，現在還越來越流行智慧衣物。 好像我這件的瑜伽衫，一穿上身就可以偵測到我做瑜伽的動作對不對。 我還知道有些衫有冬暖夏涼的效果。為 什麼這麼神奇的？ 想知道答案的話，就要記得留意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由周家俊主持的 STEM 上創實驗室，節目會請來專家講下智慧衣物的發展。 Well， 這一集真的適合我這些這麼有智慧又追求品味的人。 你確定你是 当时是很生气的，接到这个角色、啊、他做、啊、戚美珍阿妈，喂大佬，我大了两三年而已嘛，我做、啊、贾斯乐的外母，喂他大过我一日的大佬。 贾斯乐大过你的原来。 是啊，一日。 一日。 但不要说那么多，不是他生气的。这样的嘛，我是大姐明林建明，好心情经理人，他是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早上时间来到7:37，欢迎你继续收听最后半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听紧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啊，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巴比 ，Selamat hari ibu。 嗯，冇错，亦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嘅。今日咧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8度嘅。咁啊，稍后咧会有一两阵雨啦，吹住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而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咧系会有几阵骤雨，而本周中后期咧都系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咧就系大家都应该要咧备定一把遮喺个袋度啦。而时室外录的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69%。记住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水平嘅。咁应该今日咧如果外出嘅话咧，户外嘅天气都相当之凉快啦。如果我自己啦吓，因为我怕逼嘅，我就可能会选择一啲真系空旷啲嘅地方咧，即系出去望下个世界咁样 relax 下就算。 Hari ini lumayan ya cuacanya. Sekarang ini 24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69%.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ada matahari juga di pertengahan hari, tapi waktunya pendek. Sedangk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8 derajat Celsius. Nanti agak sorean ada 1-2 kali hujan dan juga ada berangin ya.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akan ada huj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itu hujan dan anginnya itu akan kenceng dan hujannya deras。 嗯，系啦，如果今日咧即系母亲节都有一啲外出嘅计划嘅话咧，就记住留意啦。同埋咧都几好噶，我觉得咧，如果你谂唔到送啲咩俾妈咪咧，而如果你附近又有一卖呢一样嘢咧，你可以考虑送把遮咯。系咪啊？ 送把遮系嘛？ 系啊。 我仲以为你会带你妈咪或者去翻荃湾区嘅，有冇去荃湾区啊？ 好少、啊，其实我想话我自己咧喺我人生里边咧，除咗自己住嘅地方啦，同埋工作嘅地方，或者以前翻学嘅地方咧。基本上是完全不会去第二度咯。 是因为香港我觉得是 make sense， 因为你屋企附近呢啲嘢呢全部都已经 好方便喎、 啊。是啦 ,complete 已经 OK 啦。咁、我呢度都全部都有，我去大区都系啲嘢同我呢度差唔多㗎喎，我唔使去大区。我觉得系咁囉。 懒啦，同埋真系我諗我可能识香港嘅地方或者去过嘅次数呢仲少过嚟香港工作嘅印尼姐姐都唔定㗎。我真系我怀疑系咁样囉。好坦白讲。因为印尼姐姐呢如果你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呢，你可能会特别有嗰个心态呢，好我好想去睇下呢个地方有啲咩特別啊？無論係山又好，水又好，或者係啲遊樂嘅設施又好啦，即係個心態會強啲。就好似如果我去咗第二度讀書啊，或者第二度做嘢嘅時候咧，我都會有一個強啲嘅感覺。誒、我要周圍去下旅遊，咁樣先至可以覺得值回票價啊嘛！嗰個感覺， 把握時間 係啊係啊， 呢、 這個感覺 咯。睇啲風景啫，睇啲設施啫。 你唔係講荃灣嘅風景咩？頭先 唔係話，我係話 香港現在好像有個 trend 是去那裡看人、 啊、看人、嗯、有什麼人看啊 現在最 hit 的那些好像、啊、我看到印尼姐姐那裡都有 post 在自己的 group 那裡、欸、全街市有人看是嗎 我知道你讲乜嘢啦，因为咧，我哋都即系成日会留意住啲印尼嘅群组啦，即系嗰啲群组有啲乜嘢嘅热话咧。嗱，譬如有时可能就讲下领事馆嘅消息啦，有时可能讲下香港嘅一啲新嘅措施。譬如之前防疫抗疫咧，可能几年之间咧，大家就不停咁样听到一啲抗疫嘅资讯去提大家啦。最近咧，真系的而且确系多咗一啲人物嘅照片喺上面嘅。嗱，边个街市咧，我就唔知啦。即系到底你话系咪全香港各个街市可能都有啦，或者其实十八区都有好多唔同嘅特点。即系讲真啦，你买餸都系买嗰个质素嘅啫，你唔系去睇人噶嘛，或者个人可以去流动性噶嘛，即系今日可能去下沙田，听日可能去下荃湾，后日可能去下尖沙咀咁就得噶。 但系卖餸、卖菜、卖肉都系我噶，比如如果系真系咧，啲服务又好啦，啲人又好啦，加埋个人个样系 OK 嘅话咧，你当然会翻去嗰度。 嗱，等等先，你个重点唔系你个重点唔系嗱，买餸就应该唔系咁样睇嘅，买餸应该系睇价廉物美啦，质量好啲嘢新鲜嘅。 再加埋後面嗰啲咧 ，extra 嗰啲咧， 你個重點係你個重點係個人係咪？ 我其實我自己，如果我自己重點係近我同埋方便啫， 我唔會去咁遠咯， 我唔會去咁遠嘅。但如果我個區嗰度有一個係譬如話係賣菜嘅，係好attractive 嘅，好 charming 嘅，我分鐘我會揾佢噶。 如果佢賣貴幾倍咧，咁 我唔會揾佢噶。 咪就係咯，嗱，我個人就好現實嘅，我就唔會咁樣嘅，即係我都係睇下邊個新鮮咯。同埋我想話咧，其實再現實啲咧，你唔使幫襯都可以行過噶嘛。即係你唔使幫佢買嘢，你都可以望到噶嘛。咁你點解一定要幫襯咧？係咪先？ 但是你可以去那里，如果都话落，如果是全部都 OK 的话，啲价钱又 OK，加埋 你就会选择佢啦。 Plus, 當然 咁都係嘅，即係消費者嘅心態都係嘅，會比較一下係嘛。咁你講緊嘅一定就係、是、即係最近可能大家都會睇到網上面好多嘅照片啦，甚至乎係影片啦，即係見到有一啲嘅檔口可能嘅，我都唔知佢員工定係檔主定係乜嘢啦，係啦，真係唔知啦，一個不明嘅。咁就真係會有好多人揾佢合照啦，然之後就上載咗去社交平台嗰度，咁然之後就變成咗一個好似係熱潮啦咁樣。 咁咧就我就以為就係香港人啊，或者香港啲街坊先會揾呢個哥哥影相啦，或者買嘢影相啦。原來唔係喎，係印尼姐姐個群組都有喎、哦。但係印尼姐姐群組去 post 咗上去咧，個個都話，個個而家就話佢自己個區都有個靚哥哥。我話嚇。唔通香港咁多區個個都有靚哥哥，有啲係唔知咩街市賣魚魚個哥哥都好靚仔啦。然後有個唔知咩區 好坦白咁講，其實係睇人哋靚唔靚仔。 呢樣嘢靚仔係俾人欣賞，靚女都係全部靚啲嘢係俾人欣賞嘅。例如我係真係。我是 support 呢樣嘢嘅，有啲姐姐又話喺邊咧度街市啊賣菜嗰個又好似韓星李文紅啦，又唔知乜嘢區咧又賣乜嘢都好attractive 啦。 即係唔係講邊度啲嘢新鮮同邊度啲嘢平，係講邊度有靚人睇係咪？ 同埋仲有一個就話喺印尼自己印尼本地有個咧係賣飯嘅，賣嗰啲三四餸飯嗰啲，好似巴東牛肉飯嗰啲咧，嗰、那個咧都係好似韓國歐巴，所以嗰個哥哥咧人哋係叫。叫佢阿巴嘅， 哇！ 阿巴要买饭，就系、是、咁样 嘅。 原来印尼都有噶， 印尼哥哥都可以用 喺印尼嗰个区，人哋叫佢阿巴 喺印尼。喂，但我又唔明白一样嘢，因为根据我认知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嗰一位嘅人物咧，而家都即系成为咗一个风云人物啦。佢系卖肉类噶嘛， 系 而印尼姐姐照计信奉嘅嗰个宗教系唔食猪肉噶，我唔系好明白点解呢件事会发生，所以 佢帮佢个雇主卖，然后佢影埋相都 OK 嘅，隔 Barry 唔系佢 即系你意思系买嘅时候再同嗰个嘅哥哥影咗张相。哦，咁樣嘅 應該都 OK 嘅， 同埋 仲有一個人講得最公道嘅，咁啊，佢話咧，除咗喺街市買嘢，佢都話送貨員都靚仔，同埋有一個人話咧，香港度度都係靚仔噶啦， 係咩？ 佢就咁樣講， 有啲咁嘅事咩？ 咁呢個姐姐應該對香港咧就係好中意噶啦，佢覺得香港啲嘢樣樣 所有嘢喺對眼望出去都係美好 嘅，所以對呢個姐姐喺香港做嘢一定係好開心噶。 啊，咁就最好啦，最緊要做得開心啦。如果假日咧，即係諗唔到有啲。乜嘢做咧？如果头先睇到阿格先生讲话嗰啲 post 咧，即系话呢一区又有，嗰一区又有，喂，其实可以行街市啦，系咪先？全日就去买唔同嘅嘢咁样。嗱，我去尖沙咀，跟住之 之后去旺角，然后去沙田，然后去荃湾啊，跟住去唔同嘅地方过埋海咁样，咁就可以买齐晒咧，即系食物金字塔嘅均衡营养部分啦。咁都可能唔错噶。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颠倒众生。 Temanku mau berhenti merokok nih. Kamu rasa aku bisa berikan rokok elektronik atau produk tembakau yang dipanaskan untuk dia supaya membantu tidak kepingin merokok? Dua-duanya bukan cara sah untuk membantu berhenti merokok loh. Riset menunjukkan produk tembakau yang dipanaskan dan rokok elektronik mengandung jumlah nikotin yang sama dengan rokok biasa. Perokok tetap ketagihan nikotin, membuat tekad untuk berhenti menjadi tidak berguna. Kalau menggunakan dua atau beberapa produk pada waktu yang sama, bisa memperparah keinginan merokok mereka. Oh begitu? Walaupun rokok elektronik dan produk tembakau yang dipanaskan tidak berbau, tidak berarti tidak berbahaya ya. Malah menurunkan rasa hati-hati orang sehingga mereka tidak sadar bahwa sudah terekspos paparan asap rokok pasif dari orang lain terus-menerus. Berhenti merokok adalah sebuah proses. Badan menyesuaikan asupan nikotin yang dikurangi, maka gejala putus obat akan muncul, termasuk gelisah, mudah marah, depresi, perubahan emosi, sulit konsentrasi, batuk, selera makan bertambah, dan lain-lain. Kebanyakan gejala berlangsung 2-4 minggu sebelum berkurang. Aku bilang ke teman, berhenti merokok butuh tekad kuat, harus pakai cara yang paling cocok. Sebelum memulai, harus menyesuaikan mental. Kalau perlu, boleh konsultasi pribadi, berkelompok atau lewat telepon. Dia juga boleh ke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Ada serangkaian seminar kesehatan di sana. Beberapa seminar adalah tentang hidup bebas rokok dan berhenti merokok. Kalau tertarik, boleh bertanya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mendaftar menjadi anggota. Gratis loh. Mar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我哋习惯大声叫妈妈。 阿妈做乜唔叫我起身啊？ 阿妈口罩摆咗喺边啊？ 阿妈今晚唔翻嚟食饭啊？ 唔使咁大声， 妈妈一定喺你隔篱噶。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母亲节不如大声讲， 妈妈锡晒你。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先生，我同你都系人哋嘅妈妈啦，咁跟住我哋咧又有屋企有另一个我哋好尊敬嘅妈妈啦。咁如果妈妈话今日，我有啲建议，我想去香港唔同嘅地方行下，咁你会唔会都好支持佢一齐出去行下咧？ 都可以噶，因为今日天气我觉得都 OK 嘅。 系啊系啊，而家又舒服啦，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66%，不过系真系要记住带遮就好似稳阵啲。 系啦，咁就因为我妈咪都比较大年纪嘅，如果出边咧太多人啊，或者系啲地滑咧，我通常都叫佢唔好出去住啦。 你媽咪同我可以做朋友，我都好驚呢兩 樣嘢。靚啲天氣，我哋先出去啦。咁樣 我都好驚個地下線，同埋好驚出面落雨，亦都好驚多人。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都可以適合嘅活動咧，有好多嘅。即係譬如而家可能放寬咗，可以一齊食飯啦。咁就即係靜態啲嘅，就可能係一齊食餐飯啦。如果真係可能要工作啊，未必可以慶祝得到嘅話咧，其實送一個祝福啊，一個問候啊，可能 send 一個訊息啦，打一通電話都可以是很窝心和很好的一个祝福来的。 没错啦，那就真的呢，我觉得呢就令屋企人开心啊，令妈咪开心啊，爹地开心啊，这件事是重要的，就是日日都是令他们开心啦。如果我的 friend 是可以跟我说，如果令不到人开心都起码不要令到人不开心。 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唔好 都是一个好好的时机俾你去揽下妈咪啦，或者锡佢两啖啦咁样。咁但系其实真系嘅，如果系365日都可以抱住一个好锡妈妈嘅心态啦，或者好积极、好用于去表达嘅时候咧，咁你妈咪一定系 sweet 到不得了啦。 嗯，因为咧大家都系喺，我觉得系有缘分啦，做屋企人咁样，咁就把握时间一齐开心啲，我觉得系好好咯。 真系噶，即系珍惜同屋企人嘅每一分钟啦，每一秒钟啦，咁同埋真系累积咗好多回忆嘅时候咧，到你可能工作好攰嘅时候，谂起啲开心嘅点滴咧，又系自己嘅一啲正能量嚟嘅，即系自己可以鼓励翻自己 ，cheer up 翻自己啦。咁贾先生，你今日有冇计划啊？母亲节 嗱，我通常唔会正日系庆祝嘅， 你同我一 样多人嘅，我系早啲，因为迟啲嘅。咁今年咧，照讲我哋系会迟啲嘅，迟几多咧可以迟好多嘅。 咁好噶，好 flexible 喎， 好 flexible 噶。同埋咧，如果系平日咧有得出去食饭嘅时候咧，我哋都通常系会出街食饭啊，来来第一次啦咁 样。嗯，系咯。我自己对上一次嘅家庭聚会就已经讲到系四月底嘅时候，我妈咪生日啦，咁就一家人出咗去食饭咯。咁即系因为疫情以嚟咧，我完全全家人都冇出过去食任何一餐饭，即系全部都系买饭翻屋企食啊，或者自己喺屋企煮啦。咁，所以就有一种久违了嘅，可以出去个世界望下啦，睇下隔篱台同你一齐食嘢嘅嗰种感觉系点样啦。咁又系另外一个新嘅景象嚟嘅，即系有时可能喺生活上面咧，趁住有啲嘅时节啦，或者有啲特别嘅日子咧，就俾翻少少新嘅冲击自己啦。咁好似觉得得意啲，今日又望下啲唔同嘅景象，望下隔篱台叫啲乜嘢食咧，自己可能有啲新嘅体会啊，或者学识咗原来呢个餸系咁样嘅，咁都系好唔同嘅，我觉得。 同埋咧，如果系我妈咪咧，通常佢中意啲嘢咧，佢会俾你个单嘅，你帮我买呢个同埋呢个咁样。 喂，呢个好，我觉得。 我有时同佢讲咧，呢个你买 A 呢样嘢咧，同埋 B 呢样嘢咧，系两个系好远个地方，你我哋点买啊？你拣一系 A 一系 B。冇得 A， 即系我想去元朗嘅糖水同埋呢个九龙区嘅嘢食咁系嘛？ 类似咁样啦，咁就系佢系会出声嘅，所以咧系啦，佢中意嗰啲嘢咧，通常都可以买俾佢嘅，唔使出去都 OK。但系如果出去更加开心啲啦， 都系嘅。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佢哋嘅相处啦。咁如果你自己都同妈妈有一个独特嘅默契同埋相处嘅时候咧，都不妨可以趁住今日母亲节啦，对佢表达下啦。有时真系可能好怕丑或者讲唔出口啊咁样咧，真系用一啲好细微。嘅举动或者一啲少少嘅变化咧，妈妈已经 feel 到你踏前咗嗰一步咧，其实都系一种好大嘅感触嚟嘅，我觉得系啊，因为做咗人妈妈咧，如果自己仔女有任何嘅表达方式咧，都好中意，好开心嘅。 我觉得系老嗰一辈咧，就会好难开口，妈咪我爱你嗰啲，妈咪 I love you。 我成日讲， 但系可能格妈咪后生啲，我哋嗰辈分 我都唔后生啦。 但系我哋咧逼自己讲，因为我有小朋友，我嗰个小朋友我就逼佢。讲石妈咪一定要讲，一定要 逼 佢讲到关为止，讲到关为止。因为如果 男仔系咪啊，即系要 train 佢讲多啲，讲出口。 我觉得系，但系因为睇翻咩文化，如果系印尼嗰啲文化咧，系真系会讲噶，锡晒你咁样。 哎呀，好 sweet 啊！咁就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爱要及时嘅时候咧，就可以讲出口。亦都希望咧，天下嘅妈妈咧，大家都母亲节快乐，样样嘢都开开心心。咁我哋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拜拜，格先生。 拜拜 ，Barbie。 Tak pernah kuduga bahwa akhirnya tergugat janjimu dan janjiku. Meski waktu datang dan berlalu sampai kau tiada bertahan, semua takkan mampu mengubahku. Hanyalah kau yang ada di dirimu mampu membuatku jatuh dan mencinta. Kau bukan hanya sekedar indah, kau tak akan terganti. Meski waktu datang dan berlalu sampai kau tiada bertahan, semua takkan mampu mengubahku. Hanyalah kau yang ada di relungku. Hanyalah dirimu mampu membuatku jatuh. dan mencinta. Kau bukan hanya sekadar indah, kau tak akan terganti. Kau tak akan terganti.